还问，站起来一指心口，今儿个跟昨天的模样不一样，态度不一样，昨天是李德伦，今儿不是，就是带着气的李德伦。法国人以为这李德伦就是法国话的谢谢你了，很这意思就是又握手。这回咱们翻译听见了，翻译旁边坐着，翻译听不敢说，所问非所答，当时不敢讲，一说来多寒碜，这咱们教授级的指挥告人家这搭的不对，多难看。翻译也不敢说，俩人握完手离开了，站起来以后，李老师，李教授，李教授，你过来，你请过来，就叫一边去了。人民大会堂那个二楼宴会厅，那不是周围有屏风吗？就上屏风后去。刚才是外宾跟你说话，你这管是李德伦呢？啊，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吗？嗨呀，你怎么不叫我？你叫我一声，你人家哪儿是问名字？人家说阿魏无偏马人，您吃好了，祝您胃口好。人家外国人就爱吃完饭抢先说祝您胃口好，就等于咱们中国人吃完饭吃好了，吃好了干嘛问这句？礼貌礼节，法国人还讲这个，只要吃完饭了必须抢先问阿魏无偏马人，马人是吃，他就倒着就吃字搁后头，阿魏无偏马人说的是这个礼貌。如果你祝你胃口好，一个儿李德伦，哦，我以为是阿伟乌佩曼人，这是哦，抢先这礼节上，哦，这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明白吧？盯着人家要走了，人家打北京要飞到上海了，告别宴会，告别宴会是他们请客啊，法国人请客了，这顿哪儿吃呢？就在北京饭店吃了，三楼宴会厅，圆桌还在那儿，又做好了，等会儿吃吧。李德伦李教授赶紧抢先吧，别管饱不饱，快点吧，快点吃，吃完了站起来往这法国人眼前一站，阿维乌片马人，你瞧这法国人站起来一指心口，李德伦。翻译听喝，哎呀，他怎么有李德伦了，也不敢说呀，能告诉他吗？这怎么也不用说，说多在面多寒碜，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反正也走了呗，反正也离开这儿了，不不大不大走走，得送人家送到飞机场啊，到飞机场那咱们的首长跟他的领队跟他头头得握手寒暄，得好好好，祝你们演出成功，祝你们得一路平安，好，希望你们再来，就其他别人送客人的就不是都过去握手了，对，像这个人民艺术剧院呢，中央歌舞剧院这些个演员呢也送啊，送就排队，站队了，俩人一行，俩人一行，这二百多人都站好了，向后看齐，都站好了，都站好了，欢送嘛，鼓掌欢迎，也按节奏的，再见再见，再见再见，再见再见，再见再见，你瞧这二百多法国人上飞机了，这小梯子上。顺风往下招手，李德伦，李德伦，这都哪儿的事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《法语的误会》。在舞台上和生活里，马三立总是为观众艺友们带来笑声，但他的内心深处啊，对于他们的友情是极为严肃诚挚的。在好友一代京剧名镜方荣祥病逝后，马三立久久不能抑制悲痛的心情，彻夜难眠，写出了《挥泪忆荣祥》的悼念文章，刊登在《天津日报》上。在文中啊，他深情回忆了当年经荣祥的师父裘盛荣介绍，他们在北京结识的情景和以后的交往，对荣祥的艺术和艺德都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且称方荣祥是自己学习的楷模。人们从马三立这篇情真意切的文字中能够感受到的，绝不仅仅是对方荣祥一人的深情厚谊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呢，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。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在今后的节目中呢，我们将继续和你慢慢聊。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田震的《干杯朋友》，